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有一位英国教育家叫洛克，他曾经说过，教育上的错误就像配错了药方一样，第一次弄错了，绝不能借着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所以啊，大多数人一直信奉名师出高徒。我说这高徒跟个头没关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啊，自称是什么大师的人还真不少。这不佳佳就遇到了一个瑜伽大师，听说这学费还不便宜呢。效果怎么样啊？听佳佳说吧。 什么名师啊，根本就是骗人。 人家别人去练瑜伽那都是修身养性的，哎，你怎么练完了反倒是这么暴躁了？ 让人懵了呗，能不生气吗？ 哎，怎么练瑜伽还让人给懵了？你跟着老师上课了吗？ 怎么没上啊？换好衣裳进教室，每人一块瑜伽毯，老师让我们先平躺在垫子上，随着舒缓的音乐呼气吸气，再呼气再吸气。 行了啊，你这是给我授课呢。 躺着躺着，等一睁眼，教室里没人了。 啊，你睡着了吧？ 真生气，见我睡着了也没人叫我，白白浪费了上课时间。 您呀，还是赶紧把那卡给退了吧，要睡觉啊，咱回家睡多好啊，去那儿不但是花钱，而且啊还没有被子和床呢。 办好了卡就退不了了，我已经想好了，咱爸最近不是老失眠吗，回头啊让他去那儿补补觉。 这倒提醒我了啊，这欢欢上那补习班的老师靠不靠谱啊？别跟你的瑜伽老师一样，这学生睡觉也不管。 欢欢倒是总夸他们老师，可千万别像高英培、孟凡贵说那相声夸老师一样，明着夸老师，实际上啊，老师在他眼里可不怎么样。 是吗？哎，咱赶紧听听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介绍什么？ 这是我最近收的一个徒弟。 高老师是我师父。 我们这个行业呀，有师父徒弟， 这是我们的美德。 您别瞧我这徒弟，长得这个相貌， 怎么了？ 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分龄够。 他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嗓子好， 喜欢唱歌， 有一个好喉咙，好声带。今天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咱们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啊， 叫观众鉴定鉴定你这个嗓子合格不合格，你在这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 唱一个， 唱一首歌，大家喜欢听吗？ 朋友们，行啊，这掌声不太热烈，是不是？这回还差不多。 好，我这徒弟不错，这脸皮素这么厚， 这是启发大家伙儿。 你唱一唱。 再说您介绍的也不太完全。 哦， 我跟朋友们补充一下。 补充什么呀？ 我呀， 啊， 姓孟， 啊， 叫孟凡贵。 这是他的名字， 哎， 希望通过他的演出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个我唱歌啊，跟他们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哦，你有什么区别？ 您看人那些歌唱家 啊， 唱歌的时候都看那个。 看哪个？ 就看那张纸。 什么？ 就看那张纸。 那叫纸啊？ 那是纸啊。 啊？ 纸。 要不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怎么了？ 你这不给我现世吗？这个 这怎么现世了？ 你叫人家亲爱观众多笑话的，那怎么叫这？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啊，傻帽啊！ 您怎么说我这话？那是纸， 记住了，那叫谱。 谱？ 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都离不开那谱。 我跟他们不一样。 你？ 我唱歌没谱。 没谱 啊， 胡唱。 什么叫胡唱？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是啊，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哦，那让我让苹果呀。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哪个也不会拿，因为啊，我不爱吃苹果。 欢欢这么说才是诚实的表现，不过我们这是假设，所以欢欢你还是要回答一下。 那我觉得会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呢？ 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我会拿最小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在我家，爸妈肯定会把最大的留给我。 如果有客人在你家做客，这时候你会拿哪一个呢？ 拿哪个都无所谓。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最大的苹果呀，一定还在厨房，没有摆在水果盘上。 你听听，现在这小孩啊，可不比从前了，一个个的都是人小鬼大。现在的老师可是比以前的先生难多了，孩子们这想法天马行空，任你再高明，也难免有被他们难倒的时候。比小孩还难教的，那就是外国学生了。姜昆收了个洋徒弟，教人家说相声，教着教着呀，就师徒对换了。下边一块来听听姜昆、唐杰忠和大山合说的群口相声《名师高徒》。 朋友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在这里我宣布一个消息，我为我的伙伴姜昆介绍了一位学生，我想这个学生啊，一定能成为相声界的新秀。其实呢，咱们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山。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姜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我非常高兴的收你当学生说相声。 高兴了、 啊、这个唐老师提点意见。 什么意见？ 这模样长得这个差，不是惨，这个土，这个 土，这还土啊，够洋的了、哎、 两位都对、啊、这是土洋结合嘛。 对对，土洋结合。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他叫陆世伟，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嗯、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是 嘴皮子得利索。哎，对，就是这个嘴皮子在里头。你呀、啊，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行， 我可以教一教你啊。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 好， 绕口令。绕口令呢是就是用很绕嘴的字弄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得非常的快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 四 啊， 知道。 一个是十， 十， 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个 one two three four。 英语的、啊、 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他中文的、 啊、你听我的啊，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啊、 说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好。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四十四十，我们的嘴都很利索的是吧、嗯、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对，你 不不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现在说。 嗯，你弄下来了。 嗯，试试看吧。 啊，是可以，我 行，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来 说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儿，是吧？ 简单， 这真是不错。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啊、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好， 那好啊，后来居上。 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还得你教。 哎、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所以你学就学会了、嗯。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嗯，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板凳，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 扁担、 啊、组成的一个绕口令 啊。我说的快点，你听着啊。 行， 说板凳宽，扁凳长，扁凳没有扁凳，扁凳没有扁，扁凳扁。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吧。 来，我来。 让他教你，让他教你。 说板凳宽，扁凳长，扁凳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凳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明白了。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是不是不是，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这就是基本功。 哎，你回去就学。啊、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这也能说？ 不是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儿？ 你说一遍我听听。 说来。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就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 对， 我教他呀，教、 哎、老师啊，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教你一个。 你教我？你给我介绍这什么学生？你三分钟还没到，他教我。谁当老师谁当你说清楚。 江坤，你这态度就不对。 怎么不对？ 人家刚刚提出来要教你一个，你就跟人瞪眼睛，这像话吗？作为一个老师啊，应该虚心的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优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呀。 我以为你这肚子里没什么，感觉还有点词儿，你知道吗？行，哎，刚才你说你叫我是吧？ 嗯， 我听了以后一点没生气。哎，我很高兴，咱们应该互相学习吧？ 嗯， 你教我吧。 好的，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那我就说英文的绕口令。 听说你的英文不是不错吗？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了。英文绕口令也可以，你说 好了啊？好。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他都是相通的，你说你看他这个，我他是跟咱们那个不得一样。 对，一个道理。 一样。我们大家欢迎唐杰忠同志现场把英文绕口令给大家学出来。 好， 那我说呀。 你 老演员了吗？ 行，你再说一遍。 行， 嗯。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哎，你再说慢一点，再说慢一点， 说慢一点。 嗯。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哦，明白了，你听着啊。 我说， 还是你来吧。 你的英语好，你的英语好。 你说老演员，你见困难你就下，你这不对。我跟你讲，你学习嘛，你就大方一点，对不对？ 你是老师吗？ 我知道我是老师。咱们其实呢，按说呢，英语的底子也不错。 嗯， 过去一块都学过是吧？ 对对对。 你英语嘛，最基础的东西22个字母，我的 26个字母， 多少个？ 26个。 我学的是新概念，按八折学的那个， 这还打折扣啊？26个， 都26，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基础你得弄好了它， 嗯， 对不对？你发音呢，都是从基础，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哎，没错， 还真行， 对不对？你学习你找窍门，你把他说的那点东西你给他弄清楚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个物是那什么？ 木木头 啊，我这对我知道是木头，木头后边那层。那是 woodchuck，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土拨鼠， 人家说的是土拨鼠，就是老鼠、 啊， 老鼠那后面那个呢 ？woodcut 是 木雕， 木雕， 嗯， 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 哎， 它会去做木雕吗？ 你看看，你看这，他就说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嘛，是吧？ 一样啊， 行， 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说说 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说， 说嘛，这个你听着啊，你念你也听一下啊。 你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哎， 你看那，你说的快一点，你把他意思就能弄出来。你说， 哎，大山， 嗯， 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大概起有点像， 那个 有点像。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我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啊！再说一遍， 就是，衣服上掐的，可是我的裤子，我的裤子掐的裤子。 哎，我的 好， 你再说慢一点， 再说慢一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没问题， 不， 那也得说慢点， 说慢点 啊，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啊 啊。 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大山合说的相声《名师高徒》。学生时代啊，对什么都好奇，总是对很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欢欢三年级的时候啊，去春游，老师花了三个小时，带着同学们爬到了山顶，哎呀，气喘吁吁的，很感慨呀、啊，跟同学们说，哎。大家快看呐，从这儿看下去，山下的景色多美呀。这欢欢说了，老师，既然山底下的景色这么美，咱们干嘛费这么大劲儿爬上来呀？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欣赏一首周杰伦演唱的《三年二班》，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眼睛里那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愿太紧张，我是三年二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没有长长的自然，每个比较漂亮，这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没能，为什么他先想把我解答，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太胖，为什么旁边人手提在家啊，这三班长就让他发自自主解答，他说班长这个特色就是高级乒乓，不准去找乒乓，现在输光乒乓，对强的在练习乒乓乒乓，